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90集，在这以后，他又不断地向皇上进谗言，说汪广洋以前之所以从不讲杨宪的半句坏话，那是因为许多坏事情是他与杨宪一起做的。实际上，朱元璋从心里啊，根本就不信胡惟庸说的话。之所以升了胡惟庸为左丞相以后，又恢复了汪广洋右丞相之职，目的呢，是让汪广洋能牵制胡惟庸，不让出现胡惟庸独掌相位的局面。可惜，汪广洋不能很好地理解朱元璋的意思。官复相职以后，错误地总结以前的经验，变得更加胆小怕事，遇事尽量采取回避态度，不怎么敢与胡惟庸抗衡，并没有起到牵制胡惟庸的作用，也反使胡惟庸越来越做大，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令朱元璋大失所望，这才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可是经过胡惟庸不断的状告，朱元璋听说汪广洋许多事情都与杨宪扯到一块了，疑心还是一天天的增大，谎话传了十遍也就会成了真话，更何况是有关大体之事，自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不得放过。基于这样的认识，终于有一天，朱元璋相信汪广洋就是与杨宪一起做了坏事，于是再次追加诏书，将汪广洋就地处死。1379年的12月，倒霉的丞相汪广洋，这位早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曾两度出任右丞相的明朝初年大臣，终于在流放的途中被他的皇帝赐死了。汪广洋本来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由于在那样的环境里，最终只能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最懦弱无为的一介文臣。话说中书省里，官员们都在各自忙碌着，胡惟庸捧了个茶杯，在忙碌的官员们中间悠闲地来回走着。户部侍郎郭桓拿了一个地方缴纳朝廷科税的折子，匆匆忙忙地往外面走， 胡惟庸见了瞥了他一眼，问道：“手上拿的是什么？”郭桓听了急忙停下来，将奏折恭恭敬敬地递给胡惟庸：“ 这个我现在是去呈交给皇上御阅。” 胡惟庸伸手拿过奏折看了看，说：“暂且就放在我这里。”王广阳被赐死以后，丞相位上就只剩下徐达与胡惟庸，而徐达又长期在北平镇守，胡惟庸在朝中的位置那是百官之首啊。小人得志总是会忘乎所以的。胡惟庸越来越跋扈，越来越嚣张，他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毫无半点顾忌。对于内外拿来的奏章，胡惟庸总是自己先阅，对自己不利的就藏起来不上报。丞相是这样，那么下面的更是这样，那些喜欢走后门的，有一些热衷于仕途的人便向他恭维奉迎，投其所好。如今这地方缴纳朝廷科税的奏折，关系到各地往朝廷缴纳科税的官员功过，事关重大，这事都由胡惟庸自己来裁决，好处太多了。户部侍郎郭桓见胡惟庸不把奏折让他速速交给皇上，心里有些吃惊，却也很快明白胡惟庸的用意，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就主动去找胡惟庸，上行下效。一时间很多地方官员只去讨好胡惟庸，反倒不怎么提起皇上了。作为皇上，朱元璋非常的关心地方缴纳的事情。往日里每到新春来临之前，朱元璋总会看到这样的奏折，可是今年有些奇怪了，已经立春了，怎么还没看到地方缴纳的奏折呢？朱元璋立即派人暗中去查问，很快就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他的心中虽然愤怒，但是对胡惟庸却并没有半点指责，反而当着众人的面不时地夸一夸胡惟庸。胡惟庸于是胆子越来越大，踌躇满志的竟然觉得徐达有些碍眼了。你这个徐达，此时是开国元勋，根本不把我胡惟庸放在眼里。在刘伯温的事情上，你明显的反对我，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情，哼，现如今满朝文武除了你徐达，再没有人能够对我有什么威胁。胡惟庸心里这么想着，又鉴于徐达的力量太大，虽然不在金陵，一直都挂着丞相的名，而且拥兵九路威震四方，思而再三，胡惟庸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胡惟庸让人悄悄地找来福寿，在他面前摆了满箱的银子，对福寿说：“我听说徐达正策划谋反，我想你一定也知道，只要你把这事情告诉皇上，我在金陵南边给你留一栋大房子，这些银子也都是你的了。”福寿是谁呀？他是徐达家的老管事。胡惟庸试图买通福寿来诬告徐达，可谁知道物以类聚，这徐达家里的福寿也是一个忠直之人，不吃胡惟庸那一套。听了胡惟庸的话，他说：“不知丞相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家大元帅不可能谋反啊。” 这事你不知道吗？福寿摇了摇头。啊，不知道不要紧，现在跟你说了，你不就知道了吗？只要你按我的话去说，荣华富贵都是你的。感情福寿这时候终于明白了，胡惟庸是要自己诬告徐达呀，便说： 哦，我不知道的事我不会去说的。 胡惟庸听了，让大管家出来劝说福寿，结果都无济于事。不管大管家答应给福寿多少好处，福寿就是不动心。福寿不愧是个人物，回来以后立即派人去北平把这事情告诉徐达。还在徐达没有回金陵之前，就设法将这事告诉了朱元璋。谁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朱元璋竟然不了了之。徐达回来过问情况，告诉福寿说： 此事到此为止，再不要声张，只当是没有发生过。 皇上怎么也没有半点反应啊？ 福寿有些茫然。 皇上肯定有他的打算，我们静观其变就行了。 徐达不愧为朱元璋的至交，他这时候把什么都看得很透。朱元璋还真有自己的大算计。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他早就有所觉察。朱元璋打下天下以后，他的行政机构都在刘伯温、李善长等人的谋划下建起来的，这是沿袭元朝的旧制度。朱元璋在对他的大明皇朝的统治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臣下权力越来越大，在宋濂等文臣给他的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里，也有宰相专权、臣操微服，从而削弱了元朝统治力量这一说法。这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早在1378年，朱元璋就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11年，又命令六部奏事不得官白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确切地说，朱元璋此时对于权相的存在已经反感。天下是我打来的，我为什么还要容忍有超越我的权力存在呢？这是朱元璋常在心里问自己的一句话。同时，朱元璋也非常清楚，要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得找到理由，找到机会。朱元璋已经想好了一切，他之所以对胡惟庸一忍再忍，只不过是在等待他需要的理由更充分一些，他渴望的机会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当他行动起来的时候，就会少了许多风险，就会稳操胜券。老谋深算的李善长，从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纵容中，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虽然不是很清楚，却闻到了朱元璋会来一个大动作的气味，开始有意地疏远胡惟庸了。此时风光无限的胡惟庸却浑然不知，对于李善长的疏远，心里很不高兴。而殊不知，他就要大祸临头了，而且还牵连了数万人的生命。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周而复始地上演着皇帝杀功臣这出闹剧，整个帝王的历史从来没走出过这一个怪圈。飞鸟尽，良弓藏，只是原因之一， 根本的原因还是帝王将心比心后的那份诚惶和恐惧。1380年6月7号，火红的太阳早早地便挂在京城的上空，把它那炙热的气息弥漫在京城的闹市里。一辆马车在狂奔，沿途无论是做生意的人还是过路的，大家都惶恐万状，争相的躲避。驾车的张生见了，心中有些不忍，扭头问身边的胡文生： 公子，机上人多，是不是慢一些？ 胡文胜正是胡惟庸的儿子，平日里依仗他父亲的权势骄横惯了，如今因事憋闷的慌，要狂奔一番泄泄气儿。听了张生的话，胡文胜顺手就给张生一鞭子，口中骂道： 狗奴才，本公子要你快些，你反而说要慢，误了本公子的事儿，砍下你的脑袋来。 胡文胜说着，亲自挥鞭猛抽圆马，那圆马感到疼，更加拼命的狂奔。就在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抱着生病的小孩来不及躲避，被马车撞倒在地上。妇人倒没什么大碍，手中的小孩却被撞倒在地上了，就这么活生生的给撞死了。妇人抱起孩子，爬起来疯狂似的冲着车子去追，一边追一边撕心裂肺地骂着：还我儿子，还我儿子，恶有恶报，你们必遭报应。没想到还真给这妇人骂着了。没过多久，那狂奔的马车撞在一家饭馆门前，车子毁了胡文胜也当场撞死了，还伤及十余百姓。胡文胜只是因为失恋了，为了发泄心中的闷气，他便逼着张生驾马车在闹市中狂奔，没想到竟然丢了自己性命。赶车的张生满身是伤的活了下来，胡惟庸知道以后恼怒万分，要将张生处死。知情人替张生求情，说他曾经苦劝胡文胜，他不听，最后还是胡文胜亲自挥鞭猛抽圆马，这才出了狂奔事故。胡惟庸最终不做半点理会，还是杀了张生。朱元璋知道此事，稍稍考虑便有了主意：胡惟庸，你让朕等得太久了，现在让朕来敲打敲打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家人而至，人生总有